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33集。 小叫花小的时候其貌不扬，是个只会出馊主意和傻乐的顽童，长大后依然称不上特别英俊标致。他身材高大，两颊却十分瘦削，一身漆黑的盘龙长袍气质总是紧绷的。他时常一人分饰两角，便因此裹上了一层喜怒无常的邪气，看起来倒是有种别样的人模狗样。程潜仰头看了一眼头顶云山雾绕、压抑的不行的石方阵片刻后，他将目光收回，落到韩渊身上，平静地问道， 闹到如今这个地步，你想干什么？ 韩渊没有答话，只是深深地看着他。程潜又道， 当初为什么要跳海而去？为什么要跑去和隐形人混在一起？为什么放任心魔？ 韩渊垂下眼， 唐枕说，若不是师父将师祖不生不死的封印起来，你说不定有朝一日能从他手里拿到北冥之名。你既然这样威风，为什么还跑去扶摇山下听山音？ 韩渊突然死死地咬住牙，程潜用小腿轻轻撞了他一下。 听山音的时候听见什么了？ 这一回韩渊终于开了口，他的声音沙哑， 我听见不知唐茅屋上的茅草翻飞，师父那块三角的门龟捉在地上咣当咣当乱响，有大鸟迎风举翼，羽毛翻飞，我猜可能是水坑。 不知唐，师父在不知唐给我们两个人一人一个戒词，你的是磐石，我的是自在，还说入门功课是抄写门规。你耍赖说不识字，赖着不肯写。 韩渊露出一个似哭似笑的表情， 你说要抽小师妹腰骨的话是真心的吗？ 韩渊缓缓地抬起头， 只要你说不是，我就相信你。 小时候他们俩一起玩的时候，都是韩渊喋喋不休，程潜爱搭不理，偶尔赏光给个嗯嗯啊啊的敷衍，现在却好像反过来了，变成了程潜不停的追问，韩渊却惜字如金了。韩渊听了避而不答，只缓缓地说道， 天眼处自诩端平世道的那只手，树大根深，多年来一直不显山不露水，露出来的却只是冰山一角。 程潜面无表情地听着，看起来并不惊诧。韩渊见他这样，便说道， 哦，你知道了。那么看来，师祖之所以入魔，顾岛主之所以冤死的缘故，你也是明白的吗？ 我没有问你这些。 韩渊打断他道， 那你知不知道，那天锁仙台中也混有天眼处的人，除了你们这种三五个人四处流浪的落魄门派外，大大小小的门派中都有他们的。 我也没有问你这个。 程潜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顾左右而言他，心里的无名火腾一把烧到了眉心印堂，压着火气一字一顿地说，韩渊兀自道， 蒋鹏在外游历的时候被引入噬魂灯，当时若他不压制噬魂灯坠入轨道，便会像那些鬼影一样成为牺牲品。可你知道是谁将轨道功法传给他的吗？ 这事儿程潜倒是没听过，但此时他也丝毫不关心了，垂在身侧的拳头不由自主地捏了起来。他平静的神色终于破裂，露出了深藏的怒意， 当年师父只说他是葬身噬魂灯下的第一个怨魂， 你知道第二个、第三个是谁吗？与扶摇山相距50里，就在太阴山，就在你我现在所在之处，一个名不经传的小镇，蒋鹏发狂而至，杀村民50余口，10室9空，只有一户人家将还在襁褓的幼子放入筐中，掉进井里，在井里藏了足3天，才被沿途经过想要讨水喝的一个老乞丐捞了上来。 程前怔住，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。为什么天眼处拦截韩渊时不将斩魔阵当当正正地设在扶摇山旧址，非要在50里外的太阴山脚下？为什么天下诸多乞讨儿童，师父当年独独看上了韩渊？ 小孩跟着老乞丐成了个小乞丐，10多年后才在一个破庙中懵懵懂懂地被一位真人师父带走。从此他有院子住，有仙鹤玩，有干净衣服穿，还有师兄们每天任他去蹭吃蹭喝。神仙也没有这样快活。 韩渊缓缓地转向程前，目光落在他的胸口上，半晌他沙哑道： 一刀化魂，什么都没有了。 韩渊的话说到这里，眼神突然变了，好像那个痛苦挣扎躲闪迷茫的韩渊再次消失了，暴虐的大魔再次占据了他的身体。他低低地冷笑起来： 他们是端平世道的那只手，我们这些世道上的蝼蚁便只能任凭那只手搓揉吗？既然大道要这样龌龊的手来端，那我为什么不能叛道而出？反正到了如今这地步，所有人都恨我，没有人会原谅我。 没有人会原谅你？ 程前心里一根弦嘎嘣一下断了，他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，直直地看进韩渊的眼睛。 谁不原谅你？ 韩渊那心魔充满讥诮的一笑： 哼，掌门师兄他们不恨我吗？若不是我，扶摇派不至于成为众矢之的，大师兄又怎会因百年的相思之苦染上心魔，在朱雀塔里被我趁虚而入？你呢？你就不恨我吗？杀身之仇，南疆天打雷劈之下，你亲口承认过。 大师兄费尽心机地想着给你办的那些破事擦屁股，能够让你重回门派。你说他恨你？我说恨你，我绝对不会容你说这么多废话，早就让你杀了几剑了。 程前心里乱成一团，对此事该如何收场的无尽忧虑，对韩渊始终避而不答，是否要抽水坑妖骨的刻骨失望，对听山镇中回忆勾起的旧情与回响全部混杂在一起，他蓦地将双刃丢在一边，一拳砸向韩渊的侧脸。 你怎么说得出口啊你？ 那也不知是心魔还是韩渊的人，未曾提防他这赤手空拳的一顿臭揍，竟被他打了个正着，脸上顿时多了一道可笑的淤青。程前一把拎起他的领子，膝盖狠狠地顶在他的腰腹间。 韩渊，我说过多少次要跟你告诉师父我哪次真的告过状？韩渊，你入了魔你就真的没有良心了吗？ 韩渊眼角泪水模糊了一片，不知是哭了还是被打了眼眶生生逼出来的。程前一下将韩渊推到墙上，撞出一声闷响，他兀自不解气地咆哮： 谁不想报仇啊？啊？就你有血性吗？为了报仇你就要不管不顾，你就要闹天下大乱，让无数人因为你成为和你当年一样的蝼蚁吗？报仇你就要抽你师妹的骨头，那你当年为什么要把缩魂针给他？ 为什么不趁着他还小一把把他掐死了干净？ 程前心里忽然难受得无法形容，他喘着粗气，踉跄着后退一步，好像被自己难得剧烈起伏的情绪冲得有些站不稳。他捏紧了被自己打青的手指关节，僵立良久，低声骂道： 混账。 韩渊双手挡在脸前，后脊仿佛被人抽了一根骨头，缓缓地塌了下去。听了这句骂，他顺着墙根滑了下去，坐在了地上，然后毫无预兆地发出了一声难忍的呜咽。十方阵里面是怎么个情况？外面是看不见的。太阴山下黑压压的修士们全部屏息凝神地看着阵前那两排蜡烛，只见那两排蜡烛一会儿这里灭一根，一会儿那里灭一根，灭的人提心吊胆。不过小小一簇烛火被这样众目睽睽地盯着，无端就生出了些许血雨腥风的惨烈寓意来。蜡烛一有风吹草动，众人便会跟着草木皆兵。水坑用力揉了揉眼睛，一边继续不错眼珠地盯着，一边小声道： 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点蜡烛了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